后我们相处时间不够多，不缺错，越是害怕结果，最后能怪我不过寂寞，没结果的结果对我来说就算寂寞也算解脱。就算寂寞也算解脱，也算解脱。 守成碑。